痴心去破破黄土地里，活我真挚爱的歌，情浓写我诗，让千生千世都知我心，万载千秋也知你心，同享福过焚心已火。自爱的歌，情浓些。